在酿造忧愁的酒馆里，谁闭着眼？走在没有星光的灯火阑珊，与黑夜缠绵，拨开时光的帘。还是那个孤孤单单的少年，放纵纷扰的画面，那里人来人往，渐行渐远，他总是小心翼翼，卑微着悲喜。惆怅对未来自言自语，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，看光阴散落下的满眼飞。遥不可及的相守，咫尺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的空时他们相逢。

唱情歌，我们唱到眼睛都红了，怎么你哭了？是因为那一首歌？

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，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十二周年店庆，感恩送礼，买大抽小再送万元礼，天天有奖再拿原厂礼，只要来了都有奖。记住，京良路廊发路口北83790100。 龙溪滑雪场开始试滑了，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八日，平日仅需30元，周末仅需50元。滑雪加温泉，我只选北京龙溪滑雪场，京开高速庞各庄出口向西2公里即是。预约电话0108982288。 老太太， 请记住，真烟真酒，老太太烟酒，专注烟酒29年，一招买烟酒，终身是朋友。 走亲访友，老太太烟酒，电话0108935-6737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还是要生活天天风中追赶。每一天遇上新冲击，都敢去试一试，总之不与往后看。人失意，似叫天不应，心中几番的泄气，仍未会想过跟风换口面皮。人无求，是高峰的国家，未灰心可以再等，见风一天。不必随俗世去争事，还是信服天。又没有等到我知，人事不改半点。当一天人无求，心中真正自由，才真正拥有。当一天人无求，举杯再高歌。人仍然无比自我，成就即使不算多，愿风干的眼。能紧守心中志向，无问对不对。新冲击都敢去试一试，总之不会往后看。人失意，似叫天不应，心中几番的泄气，仍未会想过跟风换口面皮。人无求，是高峰的国家，未灰心可以。世去争先，还是信服自然，只知由没有等到梦见，人事不改半点。当一天人无求，心中真正自由，才真正拥有。当一天人无求，举杯再高歌。人仍然无比自我，成就即使不算多，愿风干的眼会安睡，能紧守心中志向，无问对不对。 又再现拥有过的梦，此刻装作出我一切也松容，其实眼眸里早已有点红。共你在风中，便再度相拥。过去与你渐暗如美梦，共你在风中。好吗？叫我心冰冻。当天真心温馨的相爱，此心一留。你

更多优惠，请致电89368777。 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，提供健身、游泳、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，前100名立减现金。报名地址：长阳奥力新都会，电话5379989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想过我会说分手，也许太习惯我在你左右，虽然离开你有很多理由，可看见你这样惊讶也足够。 你没有想过我会说分手，除非以为我什么都忍受，就算你这时候努力挽留，是你不能接受我先走。我想的比你多，陪你一起更寂寞。 我性格比你强，怎能做你的绵羊？我年纪比你小，不幸快乐找不到， 抬起头开了口， 最后我比你骄傲，从此不做你的牢，想不到你的好， 记得和你的争吵，想到是和你做不到。 如果你爱得比我少，至少我走得比你早。

他陪你远行。当你想我时候，有一颗我的心陪着你轻轻的呼吸。把以前寒意贴近下雪的梦里，为你温暖回忆。没有我的异乡，凡事要小心，不要害自己，要好好照顾你自己。不要让我的心偷偷的哭泣，记得给我写信，给我你的消息。最近是否下雨，看什么电影，我要努力，不要随意放弃梦和自己。 现在是下班晚高峰。